请客呀，我母亲请客，我怎么一声儿不知呀？ 那您怎么不知道？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让在上座，说：“ 啊，儿啊，来来来，你也敬酒一杯。” 哎，这是怎样讲话？ 我学老夫人说话呢。后来他还说见过你的什么哥哥。 小姐，您乐了，您知您那哥哥够多可怜呐。 凡是这样问题，快快与我说。枪 响，为师在深闺里，一声难定断汉女金 去。

提那封信呐、被我们老夫人看见了，说从今以后息了邪念，如若不然，打不死你这个小奴才。 不要骂人呐！ 哎，不是我骂你呀、是老夫人骂你呀。 哎呀，红娘子，你还要替我想个主意才好啊！ 哎，我是一点主意也没有。 哎，小姐的婚事到了。哎呀，他们人在地下，罪过呀，罪过 啊！书呆子， 小心莫怪，小心莫怪。 哎，你怎么笑了？ 红娘亲、你家小姐做的一手好事啊！ 啊，好事迹，你给我听听好吗？ 待我念与你听。 哎，我听着呢。 待日西乡下，迎风湖畔开，扶墙花银动，一世玉人来哟！ 哎呦，这个苍劲儿啊！哎，文绉绉的，我一句也没听懂啊！ 红娘亲，你家小姐骂我，那全是假的。你家小姐与我今晚月下在后花园跳墙相会呀！ 啊，我家小姐与你今晚上在后花园跳墙、你们俩人见面吗？ 是啊。 哎呦，我说小姐，你可真坏呀，表面上跟我这么庄庄重重的，骨子里头他们俩人那是怎么回事情呢？小姐姐您跳墙啊？ 啊，是啊。 那您就跳去吧。 哎呀，花园墙高，我跳不过去呀。 啊，高墙您跳不过去？ 跳不过去呀。 哎，狗急跳墙、何况你这人。 吐吐吐吐，哎呀，这个顽皮的丫头，她怎么把我比起高来了？哎，岂有此理！天时尚早，值得耐心等待，真是安得后一功，舍此一轮红。 震撼了，张婶亲事不能应允，且等你表兄到来，护送你父灵柩归葬。至于欠那张婶之情，与他多送金箔也就是了。后儿三年小满，与你表兄成亲也就是了。啊，不尊母命贬位，不孝 非是女儿不孝，违抗母命，只是孝父未满，这婚姻之事莫暂且不提。

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话令。 何丽英， 叫张生 是你心头啊，果然是色难比天大。

花言巧语，他穿心杜十娘难逃我的手掌心，孙子要走桃花运，命运穿透我要回回家人。 无疑的是难堪。

我已将你马一驴马送服了。师娘，哎呀，师娘，怎么样了吧？师娘。好生可爱吧， 我再来问你，那孙父他几时前来迎娶？ 一日前来接你。 啊， 我们安歇了吧。 我如今已不是你的人了，也难与你同眠，你自己去睡吧。 啊，师娘，想你我乃是满满风气，明日就要我永别，只此一宵不可辜负。来来来来，我们快快安歇了吧。 休得胡唱！ 哼，果然是纪念母亲，我埋着不唱。 少王孙公子他

怎么这样的糊涂啊？我想公子不过是为了银钱花尽，他十分的较劲才做出此事来的。我那宝箱里有的是珠宝，价值连城，我若对他隐命，他也能舍得卖我吧？都怪我自己不好，待我与他言明就是。啊，公子，你不要着急了，我这宝箱里有的是。 我吧， 将之包。 丰富，有的是白花花的银子，你就嫁了他去吧。 是这个主意，我就是这个主 耽误吃上他下， 我去看看去了。 孙仁兄起来了， 贤弟，孙杨起来了吗？我该带人了， 耽误换他进来。 哎，把他换进来。 师娘进来。 娘，你我不过是露水夫妻，逢场作戏，你何必如此的认真啊？ 是啊，不过是逢场作戏，又何必这样认真？过来问你，那孙父他去藏了无忧， 哪根船头站的就是孙父？ 好，你见我的小仙儿去了。 假了孙父要什么无忧，还要那小仙儿何用啊？ 我是要带到那边去的。 哦，好好好好，带我去来。哦，仙儿在此。 好，你我一同回他。你不是孙父吗？ 师娘啊，师娘，多日不见，你可是越发的标致了。 孙父， 哎， 都坐，坐。 我见面骂上了。 大人，孙父进了，好让你买牛热点，一春到阴，毛贵几难缠，害了你心如老虎，死鬼你要分明你要骂虎。小刀让着你忘记前途，哗啦啦啦冲上那里是有无空不清，以后招给你查过清一来一往翠桥。 师娘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只因那李干先上京没有盘缠，是我给了他一千两银子，他就把你乖乖的转让给我了。 你那一千两文银能治急祸，你不该拆散人家的父亲。 哎呦，听你这话茬，这一千两银子你都没放在眼里吗？我问问你，这会儿十两八两你有吗？你拿得出来吗？ 你气我手中无钱吗？ 我倒不是欺负你，你拿出来我瞧瞧吧。 好，你去站定领。 天理何在？道道何存理？ 快点